生如夏花，世如冬雪，人生如此，何悔何怨。马皇后的死给了朱元璋巨大的打击，之后朱元璋在错误与偏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他生命的终点。胡惟庸案件依然进行之中，不断有人被抓，不断有人被杀。李善长向朱元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接受了处罚，他侥幸逃脱了。但朱元璋的性格决定了李善长必定不能善终。在我们讲述这些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朱元璋统治时期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状况。这个群体就是官吏。做官这个职业啊，在任何时代都得说是金饭碗呐。但在洪武年间，这个官员们的命运呢，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什么字呢？惨。在朱元璋年代，官员们如同生活在地狱里。那么这个形容呢，是并不过分的。我们呢，先来介绍一下明代官员的品级。大家知道，一品啊是最大的官，历朝历代都不凡一品的大员呢，威风凛凛，甚至连皇帝都要给几分面子。而在明代，一级文官却几乎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十分的稀罕。自从取消了宰相制度后，这个朱元璋手下的文官最高的级别就是各部最高长官尚书，正二品。一品不是没有，却只是虚职，虚的，什么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从一品。除此外，还有宗人令、宗正、宗人、五军都督等职位，也是一品，但不是普通文官能够得到的。那么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吸引人，却也很难得到的。如果不是立了什么特殊的功劳，比如打天下，啊，这个打天下呀，名额不多，危险性呢却极大；或者说你救过皇上，这救皇上这个难度很高，机会也很少。把皇帝摆在一边，自己操纵朝政，实际满朝文武就那么几个人操纵朝政。除此之外，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那么二品就二品吧，文官们呢并不是太在乎，反正无论几品也要干活啊。但让他们感到极度不公的是什么呢？有这样一群人，什么功劳都没有，却几乎个个都是一品。那么这些人呢，就是朱元璋的亲戚。朱元璋自小贫困，父母呢死得早，对自己的亲戚可谓是情深意长啊。他的儿子女儿很多都被封为亲王、公主，这个品类啊都是一品。亲王的嫡子还是亲王，其他儿子封为郡王，受一品。更有甚者，连倒插门的驸马也是一品。这可真是让官员们想不开了。十年寒窗奋斗一生啊，可能到头来只是个三四品小官，而这些人生出来就是一品，啊，一生出来就是二品的大官，真是读得好不如长得好。以前这驸马不就长得好吗？长得好不如生得好。那么更让这些官员们难受的还在后头呢，他们很快就发现呢，朱元璋这个老板是很小气的。这个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工资是多少呢？一品大员一年1044石米，往下递减啊，正七品知县一年只有90石米。我们以知县为例啊，管理一个县的县官一个月的工资呢只有7.50。要注意啊，这些收入他是拿去养老婆孩子还有一大批人。 明代的知县和今天的县长不同，那年头知县还兼任很多职务，他既是县长，还是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工商局长、县施工队的队长。一个知县管这么多事儿，打赏下边的小吏是免不了的，起码底下人给你干活你得赏点吧，啊，要不谁心甘情愿为你干活啊？他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分这个等级啊，为大爷、二爷。大爷有门正大爷，就看门的；搞签大爷，这搞签大爷就是签押房，哎，磨磨的。下边还有一群二爷，包括发审、执堂、用印等人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人呢，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此外呢，县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那么知县还会带着自己的厨师师爷，这一大帮的人都是县官的手下，全都要养活，一个月只有7.50的俸禄，嘿嘿，大家只好去喝西北风了。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呢到处走动，俸禄是远远不够的，可是就连这点俸禄也打了折扣。洪武年间一到发工资的时候，这个县官就找人提着米袋去拿自己的工资啊，7.50米啊，活像个讨饭的，还算是按时发放。到了成组的时候啊，就只能领到俸禄的1/10，其余的部分怎么发呢？发钞票，嘿嘿。这绝不是开玩笑啊，不是银两，而是纸币。明朝初期这个纸币通行全国，按说呢给纸币也没什么，但我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问题了。这个成组的时候啊，10贯钞可以换10米，到了仁宗的时候25贯钞才能换10米。大家明白了吧？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啊。要说到纸币的发行，还要从元朝说起。这个元朝啊，很多事情办得很糟糕，但这个纸币政策是相当好的。制定这个政策的人应该是很有水平的，其钞票政策深刻反映了经济规律的普遍适用性。元朝发行纸币是以金银为准备金的，如果没有金银就不发行纸币，而且发行有定额，持有纸币者可以随时向朝廷换领金银。这个典型的金银本位纸币发行制度啊，这个制度使用了上千年，可到了朱元璋手里，这位仁兄对经济不熟悉，看到元朝印钞票可以流通，他也印，问题是他一开始印就不停。明朝初年呢，每年的收入只有几万两银，可发行的纸币却有好几千万，拿着一张纸上面印着5000两，就想当5000两用，老百姓可不傻呀。说实话，官员真是可怜呢，俸禄已经很低，还发一堆废纸，拿来当手纸还嫌硬，人不能让尿憋死啊。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是纷纷出炉。贪污的方法呀，官员们主要的呢是用2招，我们来介绍一下。这2招历史悠久，是十分有名啊。第一招叫折色火号，大家可能听说过这火号这个词儿。当时啊，交这个赋税往往是实物，如谷子啦，啊，还有这个丝织物等，但有时呢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熔断碎银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些损耗，那么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其实啊，到底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个多收钱的借口。这一招可谓流传几百年，是长盛不衰呀，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一直到雍正的时期采用火耗归公的措施，这一招 才从历史上消失。话说回来，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执行中实际操作的技巧呢不算太高，下一招就不同了。那么这一招呢叫做林间踢胡，十分值得一提呀。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胡来装的，百姓把粮食放进胡里再称重，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谷堆要按尖堆形装起来，会有一部分呢超出胡壁。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对准那壶啊猛踹一脚，此时超出壶壁那部分谷粒呢会倒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呢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哎，说你呢，说你呢，还捡。这就是林间踢壶，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了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这一招最关键的就是踢壶这个动作。要知道啊，这一踹啊是很有讲究的。这个官吏们为了这一踹啊，苦练了很久啊。具体方式是有可能啊，事先在自己家附近找棵树，从踹树开始，以树干不动，落叶纷纷为最高境界。当然呢，也有些人选择踹门练习，用那门练，一定要做到一脚踹开，如超过两脚为不合格，继续修炼。那么这一修炼对他们也有好处，哎，万一有一天不干了，还可以转行去入户打劫。那么在交粮这一天呢，官吏们准备好了，一旦壶已经装满了，便屏住呼吸，闭目深思，然后气沉丹田，是大喝一声。还有部分人呢，加十米助跑，倒退十步，然后噔噔噔噔噔跑到壶前，拼命一踹。哎，拼命一踹呀、啊，不拼命不行啊，踹下来都是自己的。如果踹下来多，还会哈哈大笑。那么老百姓呢，他们只能看着自己的粮食被这些人夺走。请大家注意，这两招只是封建社会最平常的，明朝的很多名臣如三杨、李贤、徐阶、张居正等人都是靠这两招收益养活自己的，而后来的皇帝呢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收入。虽然朱元璋的工资政策对那些行为的泛滥负有一定责任，但这并不能成为贪污行为的借口，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官员们还是应该从自身上去找原因呢。大家可能会问，当时有没有不贪这些便宜的人呢？我回答大家，其实是有的，但是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只靠俸禄过日子的人呢，最出名的莫过于海瑞。这位仁兄实在是第一号证人，从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干活，没有什么奢侈的享受，也没钱，不该拿的他一分也不拿。上班说的火豪和林间踢壶的好处他从没贪过，每月就靠那点俸禄过活，家里穷的是叮当乱响啊。他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这是个二品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可以说是文官中俸禄最高的人之一了。但他家里请不起几个仆人，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吃的也不好，长期营养不良。那么他死后呢，这个检督御史啊王用吉来处理后事，一进门看见海瑞家便痛哭失声。他想不到海瑞死后家境竟然如此凄惨，家里到处吊着旧布帘子，买不起新布，用的香皂破烂不堪，家里人都穿着补丁罗补丁的衣服，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那是毫不过分。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 这个棺材也买不起，出殡的钱还是大家给凑起来的。这样的人在朱元璋时代也有，如当时的弘文馆学士罗夫人，为人十分老实，家里很穷，但朱元璋呢对他依然不放心。有一天呢，跑到他家里去看，罗夫人买不起好房子，他只好在郊区买了间破房子度日。这个朱元璋东拐西拐，终于找到了地方，见是两间破瓦房外有一个人正提着桶刷墙呢。朱元璋见此人灰头土脸，粉迹满面，以为是给罗夫人干活的民工，便问道：“哎，罗夫人住在这里吗？”没到时墙这位听到有人问他，回头一看大惊失措，急忙跑过来跪拜：“哎，我就是罗夫人。”朱元璋这才看清他的脸，原来这个人真是罗夫人。再看他的打扮，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提着桶，衣衫褴褛和叫花子没什么区别，顿时是哭笑不得呀，半天憋出一句话来：“哎，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呀？”罗夫人陪笑说道：“哎，臣家里穷，只能将就了。”朱元璋过意不去地说道：“哎呀，你这样有学问的人，怎么住这样的房子呢？”便赐给他一所大宅院。罗夫人算是清贫了，但毕竟他的官位不高，还有比他厉害的。在六部中啊，以吏部，这个吏部是管人事的，那么吏部的地位呢最为重要。吏部尚书吴林为官清廉呢，后退休回家，朱元璋派使者去打探他的近况。使者到了吴林家乡，考虑到他当过大官，应该有很大的房子，便去寻找，但转了一圈没有见到什么大房子。他便在马路边上找了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就问：“请问那吴尚书住在哪儿啊？”谁知那老农抬头对他说：“我就是吴林呐，有啥事儿啊？”使者十分感动，便把此事回报朱元璋。朱元璋听后十分感慨。那么这些人无疑都是最优秀的典型，但有他们这样高的道德修养的人是实在不多呀。除去工资制度外，明朝的时候这休假制度啊也有必要介绍一下，让我们看一看古人的假期都是怎么休的。先说老祖宗汉朝吧，他们实行的是五天一休制，也就是干五天休息一天，可不是休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而是轮到哪天休哪天。那么这一天呢还有个名字叫休沐。在这一天官员们可以回家，这样看来汉朝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你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亲，有你快递，在家等我。 麻烦放传达室吧，小区进不来。 我可以进啊，我长得比较帅。他们叫我快递小哥，穿梭在高楼大厦，奔跑在居民楼道，传说中身手敏捷，走路如旋风扫过，

称号清廉为官，深受百姓爱戴。他的弟弟程颐也有很高的政治抱负。皇佑二年，18岁的程颐上书仁宗皇帝，劝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处世俗之论，起非常之功，且起赵对，面臣所学。18岁时的程颐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豪气，敢于规劝皇上，并要皇上召见，陈述所学。不过程颐的这篇上书并未引起宋仁宗的重视，也未受到召见，这对于有着强烈入仕愿望的青年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从此决意仕途，一心研究义理之学。公元1052年，刚满20岁的程颐随父亲程赏来到京师开封，位于铁塔下的太学接纳了这位后来成为北宋思想界一代大师的青年才俊。宋朝的太学是皇室的最高学府，当时著名的教育家胡安定执掌太学。胡安定是两城之前开一落之先的人，他的教育思想，他所培养的学生，对于理学的产生是有重大影响的。一日，程颐游太学，见胡安定正在讲堂上问诸生：“颜子所好何学？”颜子即颜回，孔子的得意门生。胡安定并以此文为题目，让太学生写策论。程颐写了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呈给胡安定，胡安定展卷读来，不禁击节赞叹：“如此宏论，真乃高见。”程颐开宗明义，指出颜子一生追求研究的是达到圣人的道德和境界，继而程颐指出，圣人是可学而到达的，那么什么是圣人的道德境界呢？程颐说，天地处境得五行之秀者为人，五行之秀即仁义礼智信，做到了五行就进入了圣人的境界，五行为中，中正而成则圣义，故颜子所示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胡安定对这位20岁出头的青年才俊的宏论是一口气读完的。胡安定当即约见程颐，并以学职之位相许。也就是说，一篇文章使程颐由弱冠之年的儒生登上了堂堂太学的讲坛。元丰8年，程颐受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和西京留守韩公将的推荐，先任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元佑元年3月，到京师任秘书省教书郎，后又任崇政殿说书，当哲宗皇帝的老师。程颐先是以学不足不愿任几次辞职不被接受，无奈之下只好从命。程颐给皇上讲课态度十分认真，每当讲课的前一天便沐浴更衣，潜思存诚，希望能感动皇上。而在讲解之时，常常于文艺之中挖掘阐发，反复推理，以求启发皇上。由于程颐学识渊博，往往从片言中生发大义，因而使闻者叹服，连哲宗亦点头称赞。程颐在皇上面前讲课，庄重严肃，态度不卑不亢。程颐一生历尽坎坷，他在崇政殿讲书不过1年多时间，后半生随政治风云几经沉浮。据记载，导致程颐罢归田里的原本是一件小事。有一次程颐上殿讲书， 刚好遇上皇上得了疮疹，不能听讲，而当朝的高太后却让给他讲述。先生退殿后到宰臣处问皇上不到殿听讲，你们知不知道？宰臣的回答说不知道。程颐说，皇上有病不能到殿听讲，太皇太后就不能单独到殿，太皇太后到殿独坐听讲是与礼节不符的，况且人主有病而大臣不知，这能说过去吗？大臣们听了程颐的责问，心中很不高兴，由谏议大夫孔文仲出面向皇上奏了程颐一本，大意是说程颐品行低下，原来在民间表现就不好，到皇宫后利用讲书机会议论朝政，忘记自己的身份，企图干预朝政，还结交权贵大臣，居心不良，把程颐贬得是一无是处。高太后看来并不忍心将他放归田里，而是让程颐到西京洛阳管理国子监。程颐并未谢恩，反而上奏乞求归田里。以后程颐又两次上书祈请辞归田里，得不到批准，后来程颐父亲病故才准予辞官。二年守孝期满后，又任直部密阁判西京国子监，算是朝中大臣监管国子监。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医高书院在今天的河南伊川县宁高镇，是程颐于公元1082年所创建。书院坐北朝南，上房是讲堂，一边是弟子们居住的地方，一边是程颐居住和著书的地方。院中一棵苍老的古柏，据传为程颐亲手所植，程门立雪的典故就出自于此。程颐在这里一边聚徒讲学，一边撰写《伊川易传》。程颢也时常来到这里为弟子们讲学，同程颐探讨切磋研究理学上的问题。书院建成当在1083年前后，此后除程颐于1086年被认为崇政殿说书和流放四川福州外，在他逝世前的20多年间，经常来往于洛阳和宁高之间，长期在这里讲学著书。因程颐常居伊川著书讲学，故被称为伊川先生。据程颐自述，他的著书时间在60岁以后。他说，吾40岁以前读诵，50以前研究其义，60岁以前反复演绎，60岁以后著书。可见他所著《周易程氏传》《书解》《诗解》《论语解》《孟子解》的成书和《春秋传》的撰写是他在60岁以后。而这段时间他又常在医高书院居住，这就说明程颐构思其思想体系和著书讲道与伊高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史料证明，《周易程氏传》的撰写和传授大部分时间在伊高书院。程颢、程颐除了在登封松阳书院讲学外，在洛阳讲学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伊高书院。伊高书院成为二程理学思想孕育和传播的重要场所，是理学思想的源头活水。有一年冬日的一天，程颢来到了伊高书院给学生们讲学。他走上讲堂，望了一眼在座的儒生，将手中的诗经放在桌子上吟了起来：沾彼日月， 悠悠我思，道之云远，何云能来。您爸程颢微笑着说，我讲诗经不过是吟风弄月罢了，你们都听了就是教你们吟额一番。想当年我十几岁时跟随周茂叔从学吟诗经咏唐诗，整日吟风弄月，也学了点儿先生的莲花品格。道之云远，何云能来，这道就是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日日运行不息，日月运行有它的规律，这就是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且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我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这就是天理。正是对立促成了生生之理，自然不息。武学虽有所授，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会出来的。为何说天地万物无独必有对呢？天与地对，阴与阳对，日与月对，这就是自然之理。拿人类来说，男与女对，老与少对，富与贫对。拿国家来说，君与臣对，治与乱对，盛与衰对，忠与奸对。何为治世之道？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于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弱者若鱼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圣人之心，要重实政而谨民事。善使民者，顺民而不劳，出令当如流水，以顺人心。何为为君之道？君贵名，不贵察，臣贵政，不贵权。君子之与人也，当于有过中求无过，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待下之道，莫若恕；世上之道，莫若忠。程颐晚年遭受流放四川福州，在福州期间已完成了《易传》，回来后未曾示人，便在医高书院做进一步的修改，再传诸世人。程颐讲道，《易经》是大道之源，包含着凶吉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易之道就是天地之道。何为天地之道？一是刚柔相推而知变化之道，二是天下之理为易简，人为顺理以成功，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要成为雄辩家的，可研究易的辞藻；要成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可研究易的穷通之道；要想发展生产、改进工具的，可研究易的卦象；要想成为预测家的，可研究易的战法。周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文字简略，含义隐晦。程颐以理学的观点进行训示，生发出有关自然、政治、哲学、社会、人生的新意，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官书，科举取士的教科书。《易川易传》中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物理即必反，万物莫不有对，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万物之尽皆以顺道等。在不少方面，还宋代理学辩证法思想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 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作为北宋陪都的洛阳，居住着一批灿若星辰的文人学士和退居的官员。司马光在洛水之滨居住十余年，在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中留下了《步金铭》，精枕千古佳话。这位被誉为内圣外王的布衣隐士，住世安乐窝，观天象，察民生，淡泊名利，不向红尘浪浊边，唯求寡过尚无缘。卷书万世兴王手，出入千重云水深。春秋之际，独乘木车做逍遥游。程颢、程颐在洛阳吕道方居住，同司马光相交甚密，与邵雍同居李相20多年。程颢、程颐还同当过宋朝宰相的洛阳人富弼，任西京留守的文彦博，在洛阳闲居的当朝大臣吕公著、韩缜等人，过往从密，交易深厚。程颢、程颐与司马光和邵雍都是好朋友。邵雍祖籍百泉，因爱洛阳山水，迁居洛阳。他终生不仕，研究内圣外王之学，是北宋时期的一大隐者。邵雍虽然生活十分贫困，但清正自守，心忧天下。他在《洛阳赋》中提出，为德之大在于能润天下，为政之大在于能攻天下。刚到洛阳的时候，居住在不避风雨的破屋中，司马光同富弼等20几个老友凑钱帮他在天津桥附近买了一处房子，邵雍将住处取名为安乐窝。程颢、程颐、司马光同邵雍的友情自始至终，当邵雍病重时，二程兄弟同司马光轮流守护，不离左右。安葬时，程颢为邵雍墓写了墓志铭。二程故里在松县城村坝楼山下，南望九高，依水之滨。晚年，程颐为躲避朝廷党禁的迫害，由龙门迁居在这里。也就是在这里，他将倾注了一生心血的研究成果的《伊川异传》向他的学生进行传授。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由此汩汩涌出，流淌在广袤的华夏大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灵。程颐于公元1107年9月17日在城村去世，享年74岁。其兄程颢早于公元1085年6月15日在洛阳去世，时年才54岁。本来朝廷已任他为宗正四丞。程颢去世后，洛阳城里不管时与不时，皆为之泣下，为朝廷叹息，为生民叹息。程颐去世后，由于党禁正严，人们不敢前来吊唁，只有最亲近的学生料理后事。二程先后葬于伊川汾宁。宋宁宗嘉定13年，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李宗淳佑元年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并从祀孔子庙庭。元明宗至顺元年，下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清康熙25年，二程进儒为贤，位列孔子及门下，汉唐诸儒之上。次年，康熙帝又赐给两城祠学达幸天匾额。明清以来，艺高书院、二程故里成为文人学士朝圣之地。二程创立的理学在13世纪初传入日本和朝鲜， 对东亚各国的文化和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些年来，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美国、西欧等国也加强了对二程理学的研究。二程已经成为世界文化名人。二程理学是宋代思想界绽放的两朵奇葩，历史将二程故里安排在嵩县，是嵩县山川的荣耀，是河洛大地的荣耀，是历史对嵩县的垂爱，是历史对洛阳的垂爱。二程这一笔丰厚的沉甸甸的历史文化遗产，将为河洛大地山水增辉。古老的河洛大地由于二程理学的滋润而显得圣洁与灵秀。 山鬼天地，万金丝慷慨，浮生若梦安在道，唯苦心两难，红颜一夕，归去还不山真一改，情义无价义无报，天将仇敌开，奈何

而在于付出。 北京时间16点整。